挚的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，祝福大家万事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蔡辉的书评，为什么百货公司100年前出现在上海。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继续欣赏根据莫里埃的剧本《丈夫学堂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百货公司大家都去过，在5年前，大家要是去买一些比较讲究的服装、鞋帽、家居用品、化妆品，首先选的就是百货公司。然而就在最近的这几年，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网上购物。购物的品种从书本文具到家用电器，再到高级服饰和化妆品，几乎无所不包。而需要花时间来去，花时间慢慢逛，再慢慢选择的百货公司越来越受到冷落。最近几年，百货公司因为经营不善、长期亏损而不得不倒闭关门的消息不断传来。人们是不是正在抛弃百货公司这种商业形态？这个问题已经不断地被提及。其实回顾历史，我们就会发现百货公司在中国出现到现在不过100年，而它在出现之初代表的绝对是新潮、时尚、高档、创新。在百货公司诞生之后的数十年，它都是一种消费天堂。如今天堂要沦陷了吗？社科文献出版社最近出版连玲玲的新作《打造消费天堂》。今天的文学我欣赏，我们就一起欣赏蔡辉的书评，为什么百货公司100年前出现在上海，一起了解百货公司诞生之初的故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自1918年永安公司开业起，近代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不是用口号来传达理念，而是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推动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导入。五四运动是伟大的，他提出的诸多主张，如民族主义、男女平等、创造新文化、反对家长制、婚姻自由等，为后来中国社会变革指明了方向。从主张到实践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，问题在于我们只知道那些思想是如何提出的，却很少深究他们是如何落实的。在思想与落实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落差，这是一个值得追问的话题。五四精神是如何变成社会共识的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不同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。打造消费天堂，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一书独辟蹊径。他通过对老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深入研究，揭示出消费主义对国民的巨大塑造作用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四大百货公司俨然发起了另一次文化运动，只是更具象、更直接、更贴近。他们不再用口号来传达理念，而是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推动着国民性的演进。受特定历史条件影响，我们的消费主义先天发育不全，且承担了过多的后天义务，在各方挤压下，其成长过于缓慢，最终使人们对它丧失了耐心。百货大楼们一度被冷落，甚至被视为耻辱的象征。好在趋势的东西是无法阻挡的， 正所谓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什么是消费主义？所谓消费主义，只把个人的自我满足和快乐放到第一位的消费思潮或者风气。该思潮促使人们不断追求新的消费品，消费已不再被视为手段，而被视为目的，引导人们为消费而消费。消费主义从一诞生便遭污名化，被视为肤浅、堕落、浪费、奢侈等。可不应忽略的是，消费主义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，没有它的引导，现代社会将难以维系。在前现代社会，因物质匮乏，人们将生产视为美德，在此影响下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商品。然而商品必须通过消费才能实现价值，否则毫无意义。在相当时期，可通过向境外市场倾销来获取经济增长，但这种重商主义策略无法持久，必将遭遇强力反弹。 在今天，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，现代经济由两大部分组成，其一是生产，其二是消费，二者必须相互匹配，只强调一方将引发灾难性后果。事实是，消费也是一种生产，它生产的是文化，各文化不仅赋予不同商品以定位，且有更深远的意义，即驱动社会进步。换言之，现代人不能只谈劳动创造财富，忘掉消费也是在创造财富，促进消费就是推动社会进步。中国自宋代起商业繁荣，曾涌现出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，如明代景德镇已出现上千人规模的企业，实现了流水线生产。但在观念上，我们对消费长期持歧视态度，在如何刺激消费、鼓励人们消费上缺乏有效手段。自1880年代起，完成了生产革命的欧美国家先后掀起消费革命，百货公司应运而生。与传统企业相比，百货公司具有三大特点。首先，从追求利润转向追求商品周转率，百货公司不断推出新的营销策略，以达成快速销售的目的。其次，百货公司产品多样，瞬间刺激起人们的消费欲望。其三，体量巨大，成为醒目的城市地标。自1883年起，这场消费革命传导到中国，涌现出老四大百货公司：福利、泰兴、惠思、惠罗。他们都是英资公司，但都有华人股份。此外，经理人也都由华人担当。英商看中上海，是因为它是当时的世界六大城市之一，外来人口数量占八成左右。1860到1890年代，上海对外贸易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，其中进口占全国 60% 以上，转口占 66% 以上。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当时领先全国，不仅拥有较好的城市道路网，而且为了与全世界交往而拥有轮船、电报、电话。1908年，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建成并通车，给南京路带来大量客流，故老四大百货公司与新四大百货公司皆选择在南京路开店。上海有消费文化积累，被时人嘲为外弱繁华，中多拮据，外似有余，中多不足。这种虚荣好奢的心态使上海的市场更富活力。英国百货公司在上海迅速取得成功，华商已迅速跟进。 1918年，上海永安公司正式对外营业，其创始人为郭乐、郭全。1880年代，他们受澳大利亚发现黄金信息的蛊惑，前往淘金，却未能成功，只好在当地经商，靠开设果篮维持生计。有了一定积累后，兄弟二人便在澳洲购地，招广东华工去种香蕉。到1902年至1913年期间，年均收入已达4万镑。据当时媒体报道，悉尼之果业其 80% 尽归华人掌握。不久，郭家兄弟遭白人政府排挤，生意遇挫，他们的合伙人马应彪先回香港办先施百货公司。几年后，郭氏兄弟也回香港办了永安百货公司。由于当时香港人口较少，两家百货公司仅能维持，最终只好去上海捞世界。1918年，永安公司在上海开业，在申报上连续刊登了14天广告。开业初期的日营业额即高达10000余元，从此占据了新四大百货公司永安、先施、新新、大新的第一把交椅。新新是从永安中裂变出来， 创始人刘希基原是永安的高级经理人。大新的创始人蔡昌曾在先施工作，后在永安公司股东之一他的哥哥蔡兴支持下独立创业。新四大百货公司背后皆由广东资本扶持，创业者都曾在澳大利亚打过工，对当地的百货公司有比较直观的了解。当时的上海地产政策欠公平，租期一满，全部地上建筑皆归地主所有，但四家公司还是选择了租地建高楼。 为争夺眼球，百货公司们处处竞争。早期南京路上的建筑以二三层为主。1901年，福利公司建成四层楼，被称为南京路最醒目的地标。于是1908年进驻的汇楼公司则把楼修成五层，先施公司进驻时也把楼修成五层，但是在高度上更胜一筹。永安公司则干脆建成六层楼。由于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修楼时间差不多，生怕对方超过自己，故工地严格遮挡。永安公司搞了张假图纸给先施公司的考办马迎标看，马非常高兴，认为不如先施好，可拆去遮挡后，马迎标才知对方比先施公司的楼强出很多，大呼上当。新兴公司晚入住十余年，建成含地下一层的七层楼，大新更晚，直接修成十层大楼。在楼层高度比拼外，先施、永安、新新又分别在楼顶建筑塔楼，这样不仅看上去更高，而且增加了空间。可楼太高，顾客爬楼不便，上层基本空置，只好将其改造成舞厅、游乐场等。虽盈利不多，却能不断制造新话题，吸引顾客持续关注。1939年，新兴公司将屋顶花园改建成新都饭店及新都剧场。为出奇制胜，公司特别在新都饭店中央设置一座玻璃广播电台，使顾客可一睹播音员的风采。据李成基回忆，当时有些客人为欣赏某位歌星的芳容，每天光临并有固定座位。为发挥广告效果，新四大百货公司非常重视橱窗设计。1910年代，美国大百货公司开始强调戏剧化其产品。到1930年代，上海的各百货公司也转向情境式陈列，充分利用橱窗来说故事。1934年，大新公司建楼时，特聘请美国著名的百货公司建筑师葛安为顾问。他提议大新公司外墙做成无间断玻璃橱窗，被蔡昌采纳。新四大百货公司因绚烂的橱窗展示，甚至成为上海旅游手册推荐的旅游项目。1930年代起，上海百货公司大量使用霓虹灯，它成为夜上海的象征。1927年，新兴公司架设起中国第一家民营电台，每日播送新闻、音乐、歌曲和公司的各种宣传。其实早在1921年，永安公司已在楼上花园合作架设了电台，因违反北洋政府法律不得不拆除。1936年，大新公司投入20万元购入美国奥迪斯公司生产的自动扶梯，直到1949年，它仍是中国唯一的自动扶梯，被媒体赞为成者无十级之劳，无颠簸之苦，但觉青云直上，转瞬间已达所欲至之地矣。新电梯刚运行时，吸引参观者多达几千人，大新公司只好收门票，每人四角。大新公司还是第一个设置空调和暖气的百货公司，即冬无严寒，夏无酷热，颇有八节长春之象。 好了，蔡辉的书评《为什么百货公司100年前出现在上海》，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。这篇文章多少有点文不对题，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文章内容较宽泛，难以简单而又准确地用标题概括。从这篇文章中，我们知道百货公司在促进消费民主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。与它的兴起一样，它的衰落的原因恐怕也不能简单地用消费习惯的改变来概括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。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，请继续欣赏根据莫里埃的剧本《丈夫学堂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伊莎贝尔心里头一笑，脸上却一本正经地说： 我姐姐爱上了一个人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